是不相信你从未曾

生活，还有你，还有我，都不能忘这生活，还有你，还有

上耳的人，不知呀不知，山鸡是入的云，不知呀不知，水如何枯干，

要日日喜欢

不见你的坚强，流放变成我的苍凉，鼓声牵引着谁的心脏，山高只愿任水流长，湖面担心自己的内伤，心愿屠宰场的乱。 Let's take our time tonight, girl. Above us are the stars watching.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n this world. 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 火车

像悬在晨曦中的桥梁，告别微寒的空旷，伸出春暖的希望。 是。 会做个美味的蛋糕，让我睡个安心的觉，好就是能被我拥抱的荒岛，总是暖的。 转眼间三巡谈笑过长， 可有担当，生活一线如纸一面望，每个人择时而亡，心中那孤望纸上可现，辗转而成一张床，如常攀附圆滑，如常模样也都如常，你看我们都在路上，仍不切为何而忙，泪也熙攘，病倒如常，世故大都唱，你说不再虚设远方，诚然才理解我为远方。 熄灭以前，路灯亮起以后，你能看见多少？

是一枚奇怪的指纹，你只是宁愿相信。你像一个女王，有颗骄傲的心，用高贵的姿势穿过人群。你像一个孩子，捧着天真的心，用斑驳的硬币祷告命运。 走得好慢，任由 时只见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